您对牛皮鞋的印象是什么？ 好看，就是有点贵，舍不得买。 全牛皮的鞋子看着都大气呀、啊。 关键是不用打理，还能用几十年，这个性价比我喜欢。 听人说不开空调都特别凉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提到牛皮鞋啊，这两年选择的家庭很多，不单单呢是因为它是一整张棕红色的牛皮鞋，大气有范儿，还有它天然毛孔的透气，再加上呢它可以像床单一样折叠收纳，不占地方，每年拿出来用的时候只需要用干净的湿抹布擦拭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啊根本不用有洗刷晾晒的麻烦事儿。 那么今天的好消息来了，梦德兰厂家关注睡眠质量，提倡自然体验，来自于三峡库区成年水牛皮精致而成的梦德兰牛皮凉席，商场统一零售价格8900元一床。今天活动当中，凡是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的朋友，直接享受2.2折的单席裸价折扣，只要1999，而且订购成功还享受免费送席到家的服务，这可是商超专柜都享受不到的待遇。订购热线40071061108，40071061108， 一点没错。您要知道这一床正宗的100%的水牛皮凉席呢，至少啊都是10斤20斤的，天这么热啊，不管您家住在几楼，我们都是为您免费的送席到家，所以如果说送货师傅们堵车了或者是送迟了，也请各位一定要理解一下。40071061108，40071061108。手机尾号1659的朋友说，上个月才订了一床梦德兰的水牛皮凉席，柔柔的凉凉的，摸着很舒服，就是太重了，说我家住6楼，送货师傅送到家的时候啊，这身上都湿透了，很辛苦啊。 是的。还有0049的朋友说，去年我们家就用牛皮席了，当时呢在商场买的6000多，你们今天才1000多块钱，便宜了2/3的价格，这品质能保证吗？您放心啊，梦德兰专业做水牛皮凉席已经20年了，全部采用意大利传统的制皮工艺，手工制作，包边走线更加精密，一床净重就得20几斤，是实打实的一整张水牛皮做成的席子，所以呢用上几十年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呢您今天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我们提供的是免费送席到家的服务，您还担心什么呢？40071061108，40071061108。 而且呢我相信啊，大家只要看到这双席子一定会喜欢它，棕红色的外观，四周还有印花的花纹，任何的家居啊都很百搭， 对， 而且特别彰显到档次和地位。而现在呢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1米5×2米的梦德兰水牛皮凉席，不需要花到原价的8900，也不需要花到上个月的2599，现在单席裸价只要1999块钱。40071061108，40071061108。看到线上3781的刘小姐说，1000多块钱买床席子还是有点小心疼的。 1000多块钱买床席子，乍一听好像是不便宜，可仔细想一想啊，您在商场买个真皮包包，或者是名牌的皮鞋，估计都不止1000多。 是， 但是您要知道啊，这一整张牛皮席的用料是可以做40双皮鞋、30只皮包的。 哇， 这体现的价值可不是1999元就可以衡量的。 是的，而且呢，说到咱们的1999的梦德兰水牛皮凉席，不是说只能够用上1-2年的时间， 对啊， 而是一用就是几十年，划算到每年呢才30-50块钱，30-50块钱可以让全家人享受到不一样的夏季睡眠体验，而且可以享受到几十年的零家务生活负担， 对， 一擦一抹简单搞定，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品质生活。40071061108，40071061108。 是的，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家住丰台区的李女士说，我们家的牛皮席已经铺上了，是去年买的。 哦， 上个周末啊，兄弟姐妹几个来家里玩，一眼就看上了。我告诉他们啊，才1000多，都不相信呢。 其实啊，在抢购时间，很多产品都是自己用的好了，才会推荐给亲戚朋友，口口相传。那今天呢，厂商建议零售价8900的梦德兰水牛皮凉席，活动当中单席裸价只要1999。 对， 我们的活动还有最后的30秒钟，大家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 欢迎你，知识 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云长在关定庄收下了义子关平，玄德他们唯恐袁绍派追兵来赶，他们是尽快的离开了关定庄，直奔卧牛山。为什么要从这儿走呢？因为云长派周仓到卧牛山来收裴袁绍，袁绍的人马不追，所以如果他要追来的话，凭这支人马也能抵挡一阵。他们还没到卧牛山就遇见周仓。周仓说呀，裴元绍让人给杀了，山上来了这么一员猛将，把卧牛山给占了，还差一点把我给打死，看来是手下留情，根本人家没想杀我。云长这么一听气火填胸，这还了得，他要会会此将。玄德不放心，撒马紧追啊。云长和刘备是一前一后，快到卧牛山下，只见由山坡上跑来了一匹骏马，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银盔银甲，手持亮银枪，胯下骑的是粉定伯龙马。刘备这么一看这员将，哎呦，他惊叫一声，刘备几乎都忘了自己是在马上了，差一点一头由马上灌下来。幸亏云长一回身扶了他一把。玄德叫什么呀？哎呀，我当何人，敢听是子龙。这时候那员来将也看清楚是刘备，他急忙翻身下马，把银枪往地上这么一插，把马拴好了，抢步近前要给刘备施大礼。玄德这时候也滚鞍下骑过来，双手搀扶，赵云将军，你想杀了我刘备呀？就是想死我了。此将是谁？感情是常山赵云赵子龙。怎么叫常山赵云？他家住常山真定，就是现在的河北石家庄东北。赵云是公孙瓒手下的一员大将，那么他怎么和刘备这么熟呢？当初刘备不是解过徐州之围吗？曹操兵发徐州要杀陶谦，刘备到徐州去给解围，力量太单了，他从公孙瓒那儿借来了赵云。因为刘备是公孙瓒的老同学呀，他们到了徐州之后，哎，幸亏吕布娶了濮阳，曹操没打徐州不是就回兵了吗？哎，就从那会儿赵云认识了刘备。这位刘皇叔从那时起就爱上这员大将，走的时候是难舍难离，洒泪而别呀。今天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把刘备高兴的呀，拉着赵云的手说什么也不松开了。子龙啊，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哎，赵云轻轻叹口气，使君呐，怎么有些人称呼刘备叫使君呢？也有叫他皇叔的，刘备叫皇叔是后来的事儿了，是曹操把他带进许都之后，汉献帝跟刘备一叙家谱，说你是寡人的皇叔，从这儿不是才叫他刘皇叔吗？ 在这以前都称他刘使君，使君呢是个尊称，就是个太守的意思。赵云说，我自从与使君分别之后，我也是朝夕想念。这个公孙瓒呢，他不听姐劝，最后让人家袁绍兵马把他给包围住了，包围在一座孤城之中。他杀死了妻子，自己也死去了。由这儿起，我就离开了公孙瓒。袁绍几次写信招我，让我到河北冀州去。我一打听袁绍为人呢，比这公孙瓒强不了多少，所以我就不想去。我一直想念使君您，在我跟您分手之后所处的那些人，能比上使君您的没有一两个，所以我想投奔您，可是您把徐州丢了，兄弟失散了。后来我又听说云长将军在曹营，我也不好去找。又听说三将军张飞在古城，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刚走到卧牛山这会儿，裴元绍下来劫我的马，叫我把他杀。说到这会儿，赵云看了看周仓，这位将军要给裴元绍报仇，我们两个也动起手来了。这就是我来到卧牛山的来由。刘备听到这会儿，喜上眉梢，子龙啊，这次你哪儿也不能去了，就跟我在一起吧。子龙将军一听，使君您放心吧，您赶我，我也不走了，我愿在使君前效犬马之劳，随肝脑涂地，死而无恨。刘备、云长和子龙他们上卧牛山，一把火把山寨烧了，领着山上的这些人马来到古城。张飞听说哥哥来了，领二位皇嫂带糜竺、糜芳，古城中所有的人几乎都出城来接来了。这一见面呢，简直是悲不胜悲，喜不胜喜哟。兄弟相逢，居家团圆，这能说不是个大喜事儿吗？可是这离别之苦呢，又怎么能使人不掉泪？二位夫人又向玄德说了说云长的所作所为，玄德是赞叹不已呀。张飞乐得杀牛宰马，犒赏三军，大排筵宴，大庆贺了五天呢。玄德现在这势派可大多了，除去刘关张三家兄弟之外，有赵云、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关平、周仓，而且人马军校不下五千左右。嘿嘿，现在是要兵有兵，要粮有粮，也算有个地方了。玄德当然是高兴了，不过有一样，古城这地方太小了，有点施展不开，因为还得继续招兵买马。恰恰就在这时啊，汝南刘濞派人来请玄德来了，请他到汝南去安身。哎，刘备急忙把文武请来，这么一商议，大家一听，那汝南比古城强多了，咱们就上那儿去吧。刘备一听，那好，他们统帅着马步三军弃离了古城，刘备就奔汝南去了。到汝南是继续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刘备在汝南这一招兵买马呀，袁绍知道了，可把袁绍气坏了。哈哈，好你刘备，你真一去不返了？你不是给我说刘表去了吗？劝刘表来降我呀，感情是跟我扯大谎，而且还把简雍给拐跑了。更使袁绍生气的是什么呢？你刘备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我，我把你带如上宾呢，你可得好，让你二弟关云长连斩了我两员大将，可你还蛮哄我，你说不要紧，杀了颜良、文丑只不过是斩了两只梅花鹿，你可以把关云长给我收过来，云长是一只猛虎， 这猛虎哪儿去了？你二弟你也没收来，你还跑了？不行，袁绍起兵要兵发汝南，让他手下的谋士郭图、沈佩给拦住了。明公，您不能发兵去取刘备，刘备现在羽毛不丰，他撑不了什么大气候。羽毛不丰就是他翅膀还没长硬呢，差远了。如今明公之心腹大敌乃是曹操曹孟德，您要打的话应该兵进许都去伐曹操。嗨，袁绍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你们以为我不想打曹操啊？我这不是一直跟曹操这儿打着的吗？要不是为打曹操，我怎么能够连损两员大将颜良、文丑呢？郭图、沈佩一听，是啊，明公，我是说您应该再联合些人。哎，快别提了，我这不是派刘备去到荆州联合刘表去了吗？你看他不回来了，他跑到汝南那儿去了，你说这让我怎么办呢？明公，您可以联合江东的孙策呀。什么？袁绍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联合孙策啊？哎呀，那孙策可不得了啊。那当然了，人称孙策呀，为江东之蛟龙，江东之雄狮啊。说他又是狮子又是龙，可惹不起，他管辖江东六郡81州，这六郡就是会稽、丹阳、吴郡、豫章、庐陵、庐江。孙策不单英勇无敌，人称小霸王，而且他手下文臣武将云集在江东，能人太多了。文有张宏、张子刚、张昭、张子布，都有惊天伟地之才呀。武有程普、黄盖、韩当、周泰、太史慈，更厉害的是他手下有一位三军统帅大都督周瑜、周公瑾，此人是资质风流，易容秀丽。这人物不单长得漂亮，特别风流，而且是文韬武略，智勇过人。我看主公啊，您干脆给孙策写封信得了。嗯，袁绍一听喜出望外，那可太好了，我要能联合孙策，嘿，孟德休矣，曹操他就算完了。袁绍当即修书一封，派陈震为使臣，带重礼奔吴郡去联合孙策。这孙策确实是厉害，他17岁继承父业，统兵打仗，攻无不胜，战无不取，现在独霸江东六郡81州，手下文骑武备，兵精粮足。前不久他大败了庐江太守刘勋，迫使豫章太守华歆投降了，从此小霸王孙策、孙伯符是名声大振。孙策呀，这个势力越来越大，他的雄心也越来越大，他早有取许都之意，想把曹操给灭了。他想先去探探虚实，派手下第一流的谋士张宏、张子刚上表报捷，告诉朝廷，我打了几个胜仗，得了几块地盘，看看这曹操曹孟德对我是个什么样子。张宏一听这个事做得对，张宏就来到许都，一见曹操，这张宏真会办事儿，把给皇帝的那个报捷表啊，他先给曹操看看，他知道实权在曹操手里呢，皇上是个牌位。曹操接过这个表彰来这么一看， 打了个冷战。怎么了？曹操开始啊，他真没把孙策搁在眼里。知道他十七八岁就统兵打仗，现在才二十五六岁，哎呀，黄牙如子难成大器，也不过就得了他父亲那么块地盘，他在那儿瞎折腾。现在一看，哎呦，这孙策、孙伯符羽翼已丰啊，翅膀硬了，不是个小毛孩了，感情这么大的势力，我可得加点小心，不然的话，合着这儿又出了一个与我抗衡之人，我这儿还没对付得了那袁绍呢，这儿又出个孙伯符，这怎么得了？不行，我得想方设法把孙策稳住，然后把他拢在我的手下。嗯，想到这里，他是重待张宏、张子刚。第二天，曹操奏明了皇帝，封张宏为侍御史，而且重赏张宏，就把这位张子刚先生给留的许都了。哎，你呀，别走了，就在皇帝和我的身边吧。他把张宏给留住还不算，曹操又想了个办法，他想要和东吴结亲。这天呢，他把大将曹仁找来了，要说点家常话。贤弟啊，丞相，你家大女儿多大了？曹仁一听丞相今儿怎么想起问起我女儿来了，回禀丞相，她二九一十八岁。可曾有人提亲？还没有。好，贤弟，我想做个媒人，给我侄女提提亲事，你意下如何呀？哎呦，曹仁一听，那太好了，丞相，虽然这是我的女儿，可您就做主吧。许配谁呀？我想把姑娘许配给东吴孙策、孙伯符的四弟孙旷、孙继佐。哎，你看怎么样？我听说孙旷这个人很有才学，小伙子长得也不错，贤弟啊，你意下如何呀？曹仁这么一听言，心说丞相怎么忽然间想起给我女儿提亲来了，而且要把我女儿远嫁东吴。哦，曹仁就明白了，他知道张宏来了，而且也听说孙策、孙伯符的声势越来越大，合着我这位兄长想把东吴孙策稳住，这才和东吴结亲。哎，这倒不错。哈哈，曹仁笑了，丞相，只要为曹家之霸业，把我这个女儿给谁都行。贤弟放心，委屈不了这个姑娘。说完了，曹操就把张宏请来了，把这亲事跟张宏一说，然后派张宏回东吴去见孙伯符，你给我提提亲，随后我必当重谢。张宏就明白了，他明白曹操的用意。哦，你与东吴联姻，想把我家孙将军给稳住，慢慢拢到你手里来。张宏一想，不行，我得把这事儿告诉我家主公。张宏赶忙辞别曹操，回到吴郡，见着孙策一说，说曹操待我不错，进门就封了我个官，而且还重赏了我许多礼物。孙策哈哈大笑，好，这官我看得给的还不大，给你官你就做，赏你钱您就收，理当如此。你看，你别看孙策人称小霸王，看这人很粗鲁，其实此人很有心胸，比刘表强多了。 刘表上回不是也打发个人去吗？到了许都，这曹操封了个官回来，把刘表气得差点把那主给宰了。你说这得差多少？小霸王孙策就不这样了。哎，张先生，你去这么几天怎么就回来了？哎，将军，我回来啊是做媒人来。他就把曹操的用意说了。孙策又笑了，哈哈哈哈，好啊，人言曹操为世之奸雄，果然不假。他想与我东吴联姻，想稳住我孙策，慢慢的再把我拢到他的手下去。张先生，他是不是这个用意？嘿，孙将军，被您一眼识破，我正想要提醒您。那你说这门亲亲做得做不得呢？将军，我说做的。哎，对喽，正应该做。咱们娶亲归娶亲，灭曹归灭曹。你回去说这亲事我答应了，而且还立即操办，别耽误夜长梦多。还有一件事，你见着曹操说完了亲事已成，然后你给我提提，我跟他要个官做。哦，将军，您想要个什么衔儿？这衔儿小了我能干吗？我要做朝中大司马。张宏微微一笑，将军，您这个官儿要得好，大司马执掌全国兵权呢，我这就给您要去。张宏没敢在吴郡多耽误，回到许都把迎亲的事情说了，曹操非常高兴，立刻准备装奁送姑娘。这可真是结亲归于结亲，这档子事情不是办完了吗？张宏这才提呀、啊，丞相，孙策将军呢，让我给您捎个口信儿来，他想要到许都来做官。嗯，曹操心说正合我意啊，我正想把他收到许都来，他总在吴郡，江东那可不好办呐。啊，伯父怎么说的呀？丞相，他说呀，他要做当朝大司马。这个曹操吓了一跳，心说好啊，孙策，你这口味可真不小啊，你这不是挤兑人吗？我把全国兵权交给你，那我怎么办呢？再说了，我做了两天大将军，这袁绍不干，我把这大将军让给他了，现在再把大司马归你孙策，我别干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周梅森，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举世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吓了一跳，心说：“好啊，孙策，你这口味可真不小啊！你这不是挤兑人吗？”我把全国兵权交给你，那我怎么办呢？可是话还不能这么说啊！啊，张宏先生，你回去跟伯符去讲，这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啊，而且孙伯符 本领超重，他能当此任，太够材料了，完全可以做大司马。不过呀，我得奏明天子，请天子御批。你看别的官我说一声就那么地了，这么大大事我得告诉皇上。张宏心说，你别跟我转咒了，哼，你根本就不想答应。哦，丞相您说的对，张宏心那么想，嘴可不能那么说。张先生，缓冲几日再回复伯府，你看如何？遵命。张宏识了个礼就出来了，他连夜写一封信告诉孙策，你要大司马曹操不给。孙策火了，好啊，他不给我呀，不给我我灭了他。他就日夜操练人马。这吴郡太守许贡一看，这孙伯符要干什么呀，这么昼夜练兵还了得，他是不是有什么野心呢？许贡啊，悄悄地给曹操写封书信，他告诉曹操，您赶快想办法把孙伯符弄到许昌去得了，再不您就把他杀了，要不然我看终究必成大患。这封书信呢，让孙策给得着了。孙策一看这信，是火冒千丈，好啊，我就住到吴郡这儿，许贡是吴郡太守，哦，他暗地勾串曹操要收拾我呀。嗯，有了。他吩咐人备好一桌酒席，把许贡请来赴宴谈心。这许贡还像没事人似的呢，溜溜达达就来了。他觉得孙策很看重他，过来见过孙将军。孙策也是春风满面，把他给让来上座，亲手给他满酒。酒过三巡，孙策把这封书信拿出来了，啪，往许贡眼前一摔，这怎么回事？许贡一看，哎呦，当时吓得面如土色，他推杯站起来要跑，往哪儿跑啊？孙策手起剑落，就把许贡给杀了，然后杀了他的满门家眷。许贡家里头住着仨朋友，就算是家客吧，这仨朋友全跑了。当时孙策也没介意，哦，许贡有几个朋友跑了，跑了跑了吧，几个无名鼠辈还能怎么样？接着他还操演他的人马，他这个操演人马与别人不一样。孙策呀，他喜欢打围，他是借着这打围边打围边练武。这天孙策带着精兵武将又奔围场来了，突然由打草丛中腾跳出一只梅花鹿来。孙策一抬手，啪就是一箭，箭中梅花鹿没射死，这鹿就拼命跑。孙策一撒马由后边就追上来，追着追着把这鹿追丢了。吁，孙策用手一拢这个缰绳，正在找呢，忽然间就从对面这树林子里边走出仨人来。这几个人是手持刀枪，背弓跨箭。孙策一看，哎，你们几个人是干什么的？这几个人赶忙抱拳，哎呦，是孙将军呐，我们是丁奉将军的部下，正在围场这盒射猎。哦，孙策点点头，我来问你们，你们可曾看见有一只带伤的梅花鹿由此跑过？其中有一个人赶忙上前一步，抬手摘弓。孙策一看怎么回事，他把弓摘下来，用这个弓这么一指，啊，将军，您问一只带伤的梅花鹿啊？正是，那不就在那儿吗？嗯，孙策在马上一欠身，他一看在哪儿啊？对面除去青石就是草丛，没有这只鹿的影子呀。这时孙策这脸还没等扭过来呢，就听嘎嘣，一股金风直扑面门， 不好。孙策知道这是一支冷箭，当他再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砰，哎呦，这支箭是正中孙策的面颊。这箭是谁射的？就是指孙策说梅花鹿在那儿那个人。只听这个人喊了一声：孙策，你听了，我们是许公太守的家客，今天特来给许公报仇。可大巴扑，孙策抬手把脸上的这剑起下来，催马一探身，一剑就把那家客给刺死了。后边那俩就红了眼了，拼着命过来，非要把孙策杀了给许公报仇不可，举着刀枪过来朝孙策身上猛戳呀。孙策现在手无寸铁，正在这危急时刻，程普赶到了。孙策大吼一声：杀此逆贼！程普带人上去就把那两个家客给乱刃分尸，剁成肉酱。等程普回过头来的时候，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孙策已经昏倒在地了，他们赶忙把孙策抢回府中进行医治，派人去请名医华佗，在后汉当时人称华佗为神医啊，是指下活人，药到病除，只要他手指头一摁你的墨弦，然后一投药，你啊就好了，是起死回生。斋请华佗，华佗先生没在家，感情外出行医去了，他的弟子在家呢，名师出高徒啊，没请到华佗先生就把他的弟子给请来了。请的这会儿甄墨一看病，哎呀，华佗先生的这位弟子啊有点发愁了。愁什么？这个剑呢、啊、剑尖上有毒，不单剑尖有毒，射的这个位置太坏了，整在面颊，按现代医学术语讲那叫三角区。哼，甭说带毒的箭，长个粉刺轻易把它愣挤了也不行，这怎么办呢？先生就告诉张昭啊，说是将军这伤势很重，现在用药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我有两项要求。什么要求啊？第一，服我的药必须在床上静卧百日，100天躺那儿别动，慢慢自然会好了。第二，千万别生气，要是一激怒一生气，箭伤迸发，无药医治，什么药也不行，准死无活呀。张昭赶忙来告诉孙策：将军呐、啊，医生说了，您需要卧床静养100天，千万不能动怒，就是别发脾气，一生气如果箭伤迸发，那就什么药也不好使了。将军呐、啊，为了您的霸业将成，那您就静下心来养好万金之躯吧。好吧，张先生你放心，我一定听这位先生的话，也就是了。从此孙策养伤服药，过了这么5-6天，哎，孙策觉得这个脸上啊伤不疼了，自己很畅快，也吃壮饭了，平常啊什么饭量现在恢复了。孙策高兴，吩咐人快把张昭先生请来。张昭进门一看，孙策坐在那会儿精神特别旺盛。张先生你来了，将军唤我有何吩咐？你看我的精气神如何呀？跟往日一样，嘿嘿，我的箭伤已经好了，但愿如此啊，我恭喜将军。嗯，张先生，我请你来跟你商量个事情。将军您说吧，什么事？如今箭伤已好， 我不能总在家里这么坐着，我想举东吴所有的人马，兵西许都，我要去取曹操，你看如何？哎呀，张昭一听，那哪行啊，将军，那医生说得清楚，您必须呀得静养百日，您这连十天还不到就得统兵打仗，那哪行？话又说回来，现在咱们东吴的人马呀不算充足，粮草也不算那么足备，为此呢咱们不能去打许都啊。我听说曹操不是和袁绍开仗了吗？我趁此机会偷袭许都不成吗？哎，将军，曹操乃世之奸雄，即便他统兵去打袁绍，他也不能不派人把家看好啊。这个仗打不得，等您把伤养好喽，咱们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然后广招贤士文人武将，云集于江东，到那时将军您再起兵灭曹也不迟啊。孙策点了点头啊，张先生说的有道理，就是我力量现在还单一点，对了，如果说孙将军现在有人和咱们联合一处，哎，咱们兵取许都啊也行，比咱们孤军作战那强得多。对对对，我也想过。正在这时，外面进了人回禀，说是河北袁绍派使臣陈震前来下书，约请将军孙策与袁绍合兵一处，是共同灭曹。张昭赶快把这封书信递到孙策的面前，孙策把信打开一看，哈哈哈哈，张昭先生，天下竟有这等巧事，袁绍请我来了，你快看看这信。张昭接过信来一看，啊，这倒是不错呀，哎，将军，您养您的伤，我去接待这位来使。哎，张昭先生，哪能叫你去接待呀？你赶快先把这位来使陈震先生安排于馆驿，明日我要在敌楼设宴，亲自款待袁绍使臣，我给袁公一个面子。哎呀，将军，您的伤可尚未痊愈。嗨，张先生，大将上阵哪有不带伤的，区区见伤何足挂齿，你不要总把它挂在嘴上，我这见伤不是好多了吗？张昭一想，将军这么高兴，说不定对这个伤势啊恢复也很有利，也别打他的高兴，就让他亲自见见使臣也好。张昭赶快去布置去了。第二天，孙策率领着文武在敌楼之上设宴款待这位袁绍使臣陈震，把陈震乐得也不得了啊。陈震一想，你看看我这几次书信下的不是吗，还都挺顺利，这一次没想到孙将军会如此隆重的接待于我，看来我来对了。自己啊有点受宠若惊，他原以为啊东吴这么大的势力，什么张昭啊于翻啊等这些人见见他就行了，没想到大将军孙策亲自接见，特高兴啊。尤其孙策将军还带着伤，在这酒席宴前，陈震呢就奉承了孙策几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出于礼节吧。他说孙策名声太大了，将军您名震四海，谁人不知小霸王，我家主公袁绍对您十分崇敬，特别是您憨豆太史慈，那已经成为是海内佳话。孙策听着也是洋洋得意，说着说着呀，这陈震有点说走了嘴了。他看了看孙策的剑伤，说没成想我到这儿才知道您被小人用剑所伤，枉 望将军多加保重，早日康复。喝着酒，提这干嘛呀？孙策就有点不太高兴，张昭看出来，他呀冲陈震使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少提剑伤的事儿。陈震也就明白，赶忙啊就把这话头岔开了，推杯换盏，喝得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间由外边进了一个人，伏在张昭先生耳边说了几句话。张昭点了点头，叫他回府等候。是。张昭这句话让孙策听见了，张昭先生，将军，叫谁回府等候啊？启禀将军，这个张宏先生由许都派人回来。叫他到这里来。张昭一看，他好吗？当着袁绍的使臣把这人叫这儿来，这人不是一般的人。张昭脸上这个为难的样子以及他那个目光啊，让陈震看出来了，有许都来的人，看来呀准有密室相商，我在这儿坐着不大合适。他把酒杯一推，将军，我向您告便片刻，我出去一趟。陈先生请便。这赶忙过来两个人陪着陈震出去了。这时候有许都回来的这个人进来见过孙策之后，就把许昌曹操现在要举兵去打袁绍的事情说了。同时呢，曹操手下的这些文武啊，在举兵之前也议论到了东吴，一提东吴，这些文武就提到您小爸爸，他们都很害怕。不但这些人害怕，就连曹孟德也惧您三分，说您是一头雄狮，应该对您格外提防。其中就有一个人说了您些坏话。孙策这么一听，这坏话是怎么说的？谁说的？禀将军，就是曹操手下的谋士郭嘉、郭奉孝，他说您呐是匹夫之勇，轻而无备，性急少谋啊，将来必死于小人之手。这位这话说的倒挺痛快，这孙策哪受得了，气得他大叫一声：“可恼啊！”啪嚓，一脚哗啦把桌子踢翻了，当时剑伤迸发，是躺倒在地，昏过去了。这张昭赶忙啊就过来救护。陈震在外边一听，这怎么了？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这孙将军死过去了？许都回来的这位说什么来着呀？他也不敢问他。张昭赶忙过来走到陈震的跟前，说是你看看，我家将军突然病发，摔倒在地了，这真是很对不过呀，请先生你先回馆驿休息吧，等我家将军病好一好啊，咱们再谈联合之事。陈震一听，只好如此。把陈震打发走了，张昭急忙和这些文武就把孙策将军给送回府里来，又把华佗那位弟子给请来了。感情这么些天了，那位华佗先生还没回来呢。等华佗这位弟子来了一看，说完了，这回没法治了。张昭先生，当初我不是说了吗，一个是请将军卧床百日，再一个千万不能生气，因为这个箭头上有毒，如今这一生气箭伤迸发，毒气入骨，不能救药了。哎呀，张昭一听，哎，先生，那你也得想个良方妙策呀，这孙将军这伤势无论如何得把他医好啊，那再吃两剂药看看吧。两剂药几剂也不行啊，孙策的伤势越来越重，堪堪不行了，自己也知道自己命已垂危，他急忙吩咐人 把母亲吴太夫人以及二弟孙权还有众文武都请到病榻前，文有张昭、于范、朱志、吕范，武有程普、黄盖、韩当、吕蒙、周泰、蒋钦等人。孙策先把二弟孙权叫到面前：“二弟，咱们父亲孙坚英雄一世，十八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他老人家是进取洛阳的第一路先锋官。打进洛阳城之后，董卓已经逃走了，当时洛阳是一片火海，父亲救了火之后，在皇宫中贞观景得了一颗玉玺，他老人家弃离这些诸侯，带兵返回江东，走到半路上让刘表给截住，因为刘表接到袁绍一封书信，要把父亲这颗玉玺给截下来，他们两下一场鏖战，后来父亲终于中了刘表的暗算，死在了刘表手下。那时候你我兄弟都小，咱们跟着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只好依附在袁术的门下。愚兄我为了继承父志，我给袁术卖命作战，取过不少城池啊。记得有一次我攻取了庐江城，打了那么大个胜仗，回来之后正赶上袁术是大宴文武，他连个座位都没给我，让我站在门外喝了一杯酒。我记得当夜面对长空，我是嚎啕大哭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道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前两天看新闻啊，说有两个10岁左右的孩子利用暑假在景区内卖冰棍，每天的销售额呢将近100来块钱呢。当记者问他呢，这些钱啊你打算怎么处理呀？小朋友说，这第一呀，开学以后呢可以买我想买的文具和零食。第二呢，给妈妈买点面膜，她脸上这个雀斑啊太多了。 这是谁家的熊孩子啊，这么可爱又率真，做父母的能不自豪吗？可是一笑之后啊，想想我们这些70后的中年生活真心不容易。 是 40多岁的年纪，在单位要像打了鸡血的小年轻一样奋斗拼搏，到了晚上还要给孩子讲解已经错了7-8遍的题目，等孩子睡下后还要收拾家务洗洗涮涮，等忙完了一切之后呢，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疲惫的身体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是的，睡眠不足，精力不济，压力过大，日复一日的生活状态让我们一直都在透支着健康。可有一个小问题，如果有一天咱们失去了健康，那谁来守护您的家庭呢？ 都说平安是福，健康是金，本月就是中秋节了，全家团圆共享天伦，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呢。 那今天想过时间呢，特别带来了海参优胜地之一的地中海野生海参，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200克，40头左右。考虑到中秋佳节大家都有送礼的需求，现厂家决定每盒鲜芋仙海参补贴1300块钱，也就是说啊，现在起呢，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们，花699块钱就可以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纯进口的野生海参了。要是隔一天吃一根的话，可以吃上3个月左右的时间。划到这每一根一级品的海参只要15块钱。活动只有5分钟时间，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516的朋友订购了4盒，说一盒海参吃3个月，那4盒呢就是吃1年。这划下来每个月才200多块钱，我给汽车加自油都不止200块呢。0028的朋友订购了5盒，说这个听新闻上讲啊，今年秋参可能会涨价，我们家的老爷子牙口不好，海参呢没有骨头，吃着省心又营养，这肯定不能断呢。 是。 还有3754的朋友订购了3盒，说我也想给家人订点海参吃，可是不太会发海参怎么办啊？ 就知道很多新手朋友们啊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所以呢，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9元订购一盒鲜芋仙野生海参的朋友，不仅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而且呢，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只要把这个淡干海参洗干净煮沸之后，连同开水直接倒入焖烧杯里，想吃 Q 弹劲道的，一天一夜就可以了。 是， 想吃好嚼入味的，那就多焖几天。总之呢，特别省心，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 是， 手机尾号153807428586 9376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手机尾号6713的朋友订购了5盒，说海参那是高档食材，下半年的节日这么多，备点海参在家总是没错的。 一点都没错啊，很快就是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了，这礼尚往来、馈赠亲朋，总要有点能拿得出新的礼品吧。海参呢，与人参、燕窝、鱼翅齐名，送人呢有面子，自己吃啊更有档次。关键是15块钱一根的野生海参的价格，您在其他渠道是享受不到的。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呀，您想想看，这15块钱啊，就是一包吐司面包、一盒薯片、虾条啊，一份您在超市里随处可见的零食小吃啊啊！但是这些不可能给您的身体提供16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等。而在今天的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却可以。好，各位抓紧时间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1分钟，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只要699元，一盒200克，40多头左右，可以做上3个月的海参大餐，划算到每个月呢才200多块钱，而且呢还有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 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策先把二弟孙权叫到面前，二弟，我给袁术卖命作战，取过不少城池啊。记得有一次，我攻取了庐江城，打了那么大个胜仗，回来之后正赶上袁术是大宴文武，他连个座位都没给我。正在这时，多亏父亲的一位旧臣朱志朱军李先生指我一条明路，我把玉玺押给了袁术，跟他借了3000人马杀回了江东。玉兄，我历尽千难万险，打败了严伯虎，得取了6郡81州，东吴基业来之不易，也多亏了这些文武重臣，特别是老将程普、黄盖、韩当，他们在万马军中多次救过父亲的性命，也救过我。就拿这次许贡加贺暗箭伤了我，要不是程普将军赶到，我早已被许贡加贺乱刃分尸了。先帝，你要重看这些老臣，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这些开国元勋，要讲取东吴之众，与天下抗衡，两军作战，决胜于两阵之间，地不如兄啊。可是要讲究举贤任能，就是用人吧，使人各尽其力以保江东，治国安邦，我不如贤弟你呀。望贤弟不要忘父兄创业之艰难，要固守江东，不忘父兄一致好字为之。孙权不住点头，是泪如雨下。孙策转过脸来嘱咐这些大臣，各位老将先生，如今天下大乱，以我东吴来说，有吴越之众，三江之固，是大有可为之地呀。三江就是乌松江、钱塘江、濮阳江啊，望列位先生老将要协力同心，扶保我弟孙权。我相信众谋有诸将辅佐，我孙家霸业必成。众文武跪倒在地，一个个只哭得泣不成声，异口同音：将军放心，我等辅佐众谋，绝无二心，如有意念，天地诛之。孙策点头，然后他嘱咐母亲几句：娘啊，儿不幸夭亡，不能在母亲面前成婚尽孝，如今江东基业我要交与二弟孙权，望母亲早晚对我贤弟多加训教。太夫人几乎要哭得昏倒在地。儿啊， 你智勇过人，武艺高强，你家二弟仲谋他年幼无知啊，恐怕难当此任。娘亲放心，二弟才华高而十倍，他足当此大任，万无一失。孙策说着嘱咐那些弟弟和妹妹们，你们要齐心协力，好好辅佐你二哥，谁也不许生异心，搞什么篡逆。如果要有一个，那就孙家全族共诛之，杀了他之后都不许埋入祖坟。这些弟弟妹妹们听到这，一个个吓得抖衣而战，诺诺连声。此时屋里是一片哭声，哭得最伤悲的是乔夫人，因为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结亲这么多年，别看孙策脾气那样的暴烈，连脸都没红过。他把乔夫人请过来，告诉他，你跟随我多年，备受鞍马之劳，担惊受怕呀，跟着我南征北战，吃了不少的苦啊。不幸的是，我们不能白头偕老，中途分手了。请你告诉你的妹妹，转告周瑜、周公瑾，让他好好辅佐我家二弟。你要孝敬婆母，保重身体，莫要辜负我的相知之情。乔夫人放声痛哭，孙策吩咐取印信过来，把金印交给孙权。孙权跪在床前，把大印接过去。孙策又嘱咐母亲几句，我二弟成为东吴之后，事情还会很多，内事不决，请您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啊，就是东吴一些内政，外事呢，也就是外交事宜，也包括军事打仗。孙策都嘱咐完了，他圆睁虎目，大叫一声，郭家匹夫，你敢小看我孙策，我势必取许都。随着这一声喊叫，大将孙策瞑目而亡。那是公元200年，建安5年，孙策死的时候年仅26岁。哎呀，众文武以及这些亲族是嚎啕大哭啊！孙权哭的是顿足捶胸，张昭一看这哪行啊，他赶忙大喝一声，都不要哭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他伸手扶起孙权，一方面吩咐让孙权赶快继位文武去朝拜，一面伐丧。然后张昭嘱咐老将程普、黄盖，把所有的关口从长江到陆地全都严加把守，以防许都前来偷袭。这儿刚把将军孙策的尸体装殓起来，就见从外面哭着进来了一个人。此人浑身上下一身素袄，从头上到脚下全都是灰色的。他来到灵丘前，匍匐在地，放声大哭啊。此人这一哭，别人就都不哭了。怎么回事呢？这是谁呀？正是东吴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公瑾从巴丘望回来，想看孙策的病体，走到半路听说将军孙策已经死了，他是连夜奔丧。大家过来赶快解劝，吴太夫人都到了，周瑜拜过吴太夫人，然后又拜过了孙权。太夫人和孙权拉着周瑜的手，都督可把你盼到了，就把孙策临终嘱咐跟他都说了。孙策最大的遗恨就是没有能够见你一面。他告诉我们母子，东吴大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周瑜听到这二次跪倒，他哭得更厉害了。张昭先生才学过人，能当重任，我才俗学浅，恐怕有负 薄福之痛。虽然才学不行，可是我愿肝脑涂地，誓死以报伯父知己之恩。他跟孙策的关系极为密切，两人不单是最好的朋友，还是亲戚，他们是连亲。这时候周瑜起来告诉孙权，古人说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当今之计，我们应该访求高贤之士，辅佐江东，江东可定。孙权点头啊，恭谨将军，但不知这贤士安在？他在哪儿啊？我有一好友，姓鲁，名肃，字子敬，家住临淮东川，此人胸怀韬略，府尹计谋，我可亲自去请。孙权大喜，当时准备厚礼。周瑜到那儿就把这位鲁肃先生给请来了，嚯，孙权待鲁肃如上宾呐，整天形影不离，谈话终日不倦，一天一天俩人坐那儿说。孙权就问鲁肃啊，说是我承父兄之基业，光守在江东这儿吗？我想要取许都，先生您看我怎么才能成霸业，统一中原？鲁肃一听，将军，许都可取不得，根本不能打曹操，另外曹操的势力很大，他挟天子令诸侯也打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倒应该取刘表得荆襄九郡。袁绍啊，别看他统辖冀青，幽并四周，不足一论，早晚必被曹操所破。我们只要是守住江东，兵精粮足，再得过荆襄九郡，我们就可以鼎足江东，与曹操势均力敌，待机破曹，统一天下，您就能够面南背北。不过当今有一个人倒应该引起主公你十分注意，就是那皇叔刘备刘玄德。莫看此人惨淡经营，如今还没有个立足之地，将不过关张赵云，兵不满千，此人胸怀大志，如果羽翼丰满，将不可限量。哎呀呀，孙权听这会站起来给鲁肃深施一礼。他听鲁肃这几句话呀，就听出来鲁肃这个人，他把天下大事是了如指掌，所以孙权对鲁肃是十分崇敬。鲁肃又给孙权推荐了一个人，此人父姓诸葛，单字明瑾，字子瑜，哎，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到这会儿，他告诉孙权把袁绍的来使给打发了，咱们斩顺曹操，然后是乘便相图。呵，孙权这高兴，就把陈震给打发回去了，把袁绍给气了。好啊，你以为我没有你就破不了曹操？哼哼，今儿个我还非得露这么一招，我让你孙权孙仲谋看看你算是谁呀、啊、你敢拒绝我袁本初？哼，现在我没工夫理你了，等老夫破曹之后再找你算账也不迟。他当即传令，他要统帅精兵七十万进兵官渡，与曹操决一死战。袁绍这令刚传下去，在狱里边压着的那位他那手下的大谋士田丰知道了。田丰在狱中就听到外边是金鼓大作，人喊马嘶，他问手下的狱卒，外边什么事情这么乱？狱卒一听，哎呀，田先生，您还不知道呢，主公要起兵了。起兵干什么？要兵发许都，去破曹操。哎呀，田丰想了一想，这使不得呀，这个时候不是发兵的时候，一静守不宜动兵。所谓静守啊，就在这是以待时机。 这可怎么办呢？田丰想亲自去劝阻袁绍，不行啊，在狱里压着呢，没有袁绍的令他出不去啊，这可怎么办？急得田丰直打沫沫，简直他是坐不稳站不安，茶水懒下，连茶也不喝饭都不吃了。他还真关心这事儿，想来想去想出个主意来，他让狱卒给他准备笔墨。狱卒一听，您要笔墨干嘛呀？我要给主公上书啊，就是说我给袁绍要写一封信。您写信干什么呀？我写信劝咱们明公不要兴兵发许都，现在不能跟曹操硬碰硬，曹操的士气正蕊啊，说他的气势正在旺盛的时候，根本就不能打，我们必须用以逸待劳之计，快给我拿笔墨来。把旁边这狱卒给气的差点哭了，怎么生这么大气？这狱卒一想，我们这位田丰先生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呢，你也不想想你因为什么进的监狱，就因为第一次袁绍兴兵他劝阻，把袁绍给气了，愣把他给压起来了。你说这人怪不怪？你都在这儿压着呢，你还给他上书劝他不要兴兵。田先生，田丰一看，你怎么还不去呀？站在这儿，你说笑不是笑，说哭不是哭，你端性我干嘛呀？这狱卒一听，田爷，不是我端性您，我可怜您。你可怜我什么呀？您都让袁绍把您关起来了，你怎么还给他写信？您要再给他写信，他二气归一，还不得把您宰了啊？呵呵呵，哎，田丰叹了口气，你哪里知道，即便是主公杀了我，我也要上书相劝，我也不能让他出兵啊。哦，嘿嘿，狱卒一想，什么人都有，好，我给您准备吧，把笔墨给他拿来了。田丰写了一封书信，就把这信交上去了。信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呢？天风说，明公啊，今宜静守以待天时啊，往兴兵马恐有不测，白马严金之败记忆犹新呐。他说呀，现在只能守不能打，就是以逸待劳啊。如果说您要是往动兵马的话，那就还有打败仗的可能。白马颜良叫人家给斩了，在延津文丑大将让人家给杀了，败得那么惨，难道我们都没记住吗？之所以我们还能够有今天，就因为我们地方大，粮食多，这元气没伤啊。如今与明公抗衡者只有曹操，现在曹操不是不想打咱们，他是没有那个力量，我们打他也需要慎重，我们虽然人多，但是兵不入曹操精锐，现在他正在锐气旺盛的时候，应该避一避这个锋芒。总之，田丰还是原来那个主张，劝袁绍是三年之中大事可成，您再等个三年二年再打曹操都不晚。袁绍一看这个，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袁绍为什么要急于灭曹呢？他不是要想当皇上吗？只有曹操在这儿横着他，他当不了。他要把曹操灭了之后，把天子也劫了，这不是普天下就是他袁绍原本出的了吗？现在他有点急不可耐，他不想等，就想打。袁绍这个人是刚愎自用，他对他的部下猜忌多疑，田丰两次反对他的决策，袁绍是很不高兴。袁绍以为田丰瞧不起他，而且好像是专门和他作对似的。袁绍暗想，你说田丰这人是怎么回事呢？ 一会儿同意我出兵，一会儿又反对。袁绍他就没明白，第一次田丰劝袁绍出兵啊，那是许都空虚，曹操不是领着人马到徐州伐刘备去了吗？他没留下看家的人啊，那时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呀，田丰劝袁绍出兵，袁绍没干。后来等人家曹操把徐州得过来，把刘备也赶跑了，哎，袁绍要出兵了。那时候田丰不让他出兵，说现在去吧的。曹操如今士气很旺，根本打不了。袁绍不听，所以白马延津一战，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都让人家给杀死了。说今天您要出兵啊，恐怕就有去无回呀。不咱成不了霸业，连河北全保不住了，就算都完了。您说袁绍看这他能不生气吗？看完了之后啪的一下他就把信摔在桌子上，旁边坐着一个人，也是袁绍手底下那个谋士，叫庞纪。这个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混的谋士堆里头啊，装谋士，不过他会看眼色。这路人呢，有这路人的诀窍和本领，就看着呀，哎，袁绍高兴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生气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袁绍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是投其所好。那小巴掌啪啪啪总能拍着，拍得袁绍糊里糊涂高高兴兴，他呢也就一直青云直上，随时可以得宠。可是这路人也厉害，他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当他没有对方本事大的时候，他就经常琢磨对方，对方要有什么空隙缺角，他上来就给你来个扫堂腿。现在田丰不是在狱里写来的这封信吗？庞纪坐在那儿就嘀咕，心说这信上说的是什么呀？他不敢伸着脖子瞪脸过去看，他就看着袁绍的脸儿。一看袁绍看这信呢，原来袁绍看信的时候那脸色还柳红似白的呢，看完了信之后好黄了。哦，庞纪就明白了，田丰这信把袁绍给气了。他一看袁绍把信扔在桌子上，他悄悄地拾起来看了这么两行，冷笑了一声。哎，袁绍一看，庞纪，你笑些什么？明公，我笑的是田丰这个人不识时务，他出口不逊，对您此次兴师都不利。本来明公行仁义之事，去讨逆贼，正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可田丰呢，他在狱中还敢给您写这样的信，足见其人之狂妄。说着他往对面看了看，在庞纪对面坐着一人，谁呀？郭图。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知是恶，愿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在庞纪对面坐着一人，谁？郭图。这郭图啊，素日也跟田丰不但那么合拢，俩人也怪别扭的。 今儿一看这有这么个机会，他也想说几句。我想以民工之神勇兴兵讨贼，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不必有什么顾忌。据我郭图看，今日并非白马严金可比。要是总提白马严金，难道说我河北之神兵就永不出战了不成吗？袁绍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呀。哼，就依二位先生，我先将田丰斩首。他不是给我写信吗？左三番右五次阻拦我出兵，我杀了他。旁边好些人过来解劝，民工不能杀田丰先生，您没出兵先杀谋士，这不好。嘿嘿，袁绍气得咬了咬牙，等着吧，等我到许都灭曹之后回来，再取田丰的首级也不迟，先把他那个脑袋系在他的颈项上，随后袁绍传令起兵。呵，70万人呐，浩浩荡荡直奔杨武进发，一路上是旌旗遍野，刀剑如林。等人马扎到杨武的时候，连营不下百里，旗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呢。袁绍手下文有沈佩、郭图、沮授、许攸，武有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这真是威风不可一世。袁绍的人马刚扎到杨武，可把夏侯惇给吓坏了。夏侯惇带领着30000多人守官渡，一听说袁绍人马70万，多自己10倍，那他怎么能抵挡得了啊？袁绍兵驻杨武啊，那就要直取官渡，官渡不过就是个桥梁而已，只要把官渡一拿过来，人家的人马就进许都了。夏侯惇连夜写下了告急文书，飞马报进京城相府啊。曹孟德是接报大惊啊。曹操最担心的也是袁绍起兵发许都的事儿。上次袁绍曾经派人打过许都，就是那个白马严金之战呢。可是那次曹操多亏了关羽、关云长，为了报答曹操的恩情，在白马坡斩了颜良，在延津诛了文丑。那次曹操虽然取胜了，但是没有能够根本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啊。曹操还是比不上人家袁绍的势力大。曹操现在耿耿于怀的就是先灭袁绍，后杀刘备，然后取刘表，再定江都。所以他担心呢，袁绍随时来取许都。果然今天还就真来了，而且是来者不善呢。袁绍把所有的兵将都带出来，这回不用问了，他要与曹孟德是决一死战。所以曹丞相赶快请众谋士开会，这会就叫审时度势的大会。所谓审时度势啊，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分析时局，研究形势，找出对策。曹孟德高就高在这儿，就这一点袁绍就比不了。人家遇事啊，就立刻请文臣武将在一起商议。袁绍不行啊，他什么意见他也听不进去，你给他出了好主意他也不听，他还优柔寡断，他竟耽误事儿。曹操可不同，曹操也不是说没事儿就找了一些人在那商量开会研究，而是让大家给他提供一些良策，他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就是说谁的正确他听谁的，这也挺不容易啊。因为大伙提问题那就一大堆都提出来了， 你作为一个首脑人物，你得在里边选择选择，不能全听，不能不听啊。曹操的特点就是你只要提的正确，他认准了之后决心以下绝不改变。所以说曹操是一个很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今天他召开的这个审时度势的大会啊，可非常隆重，众谋士都来了，这会整开了一天，连曹丞相在他手下的谋士这一天都没吃饭。丞相的亲随亲自送上来四次饭，曹丞相都没顾得上吃。你说这会开得紧张不紧张得了？他们怎么分析的？这些谋士们今天是广开言路，他们是由打东汉末期184年黄巾起义起开始分析，因为黄巾起义才引起来诸侯割据，好多诸侯把黄巾起义军给镇压下去了，他们的势力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可是呢，他们自相残杀的挺厉害，按今天话来讲就叫军阀混战，你一打我，我打你呀。在那个当时啊，力量最强盛的就得说是西凉刺史董卓了。不是因为那个何进国舅为了他外甥当皇帝，他不是把董卓由西凉给请到京城来了，这下闯了大祸了。董卓率领20万铁骑来到京城，他就不走了，他自封为大将军，一下子他就专了权，篡了朝政，是横行无忌，引起天下民恨。这才以袁绍为盟主，18路诸侯讨董卓，去了那么多诸侯，那么多人马，没把董卓给讨伐得了，还是王允巧使连环计把董卓给除了。除了董卓之后，要说这不是很好了吗？没成想各路诸侯开始分化火并，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头一个刘岱把乔瑁给杀了，张逊战死了，张超和韩福兵败自杀，鲍信被黄巾给杀死，陶谦陶公祖病死在徐州，不是有一段三让徐州吗？袁术偷偷的当了几天皇帝，被困死于江亭，公孙瓒被袁绍打破了一经，上吊而亡，孙坚死在刘表的手里了。如今韩遂马腾守着西凉，刘表守着荆襄，孙权继了父兄之基业，守着江东六郡。现在势力最强的，那就得说是袁绍和曹操。曹操始终把袁绍当作自己的劲敌，心腹大患，他就怕他。为什么曹操要怕袁绍？因为袁绍门第高，他们家出身43公，是天下各处都有他的门生子弟，他号召力特别大，几乎朝廷内外一些重臣都听袁绍的。袁绍开始也没有这么大的势力，后来他不是把公孙瓒给灭了吗？得了公孙瓒好多人马，好多粮草，一下子他占了4个州，就是冀青幽并，就是整个的河北，还有辽宁、山西、山东大部都是他的。袁绍手下知名之士不少啊，文臣武将很多，你比如那些个谋士田丰、沮授、沈佩、郭图、许攸、庞纪，武将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说兵马接近100万，大部分产粮区都在袁绍手里。据说这次他举兵兵进官渡，他光带那粮食就够吃10年的，曹操怎么能不担心呢？ 那么这位曹操曹孟德难道就一点势力也没有吗？也不是，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自从他借宝刀刺董卓未成献刀之后，曹孟德单人匹马逃出京城中牟县，他不让陈宫把他捉住了吗？后来又把他放了。曹操回到家里散了家财，开始招兵买马，多亏他那本家一些兄弟，像什么曹洪、曹仁、夏侯惇、夏侯渊，带着巨款领着人马来扶保曹操。后来又经人推荐，给他推荐了许多能人来。曹操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他就是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礼贤下士。后来曹操又得了几十万青州兵，他把这些青州兵啊都训练成自己的嫡系人马了。曹操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他下手下的早，一下子把天子给劫走了，迁都于许昌，从此他是挟天子令诸侯。曹操还有一手干得非常高明，就是他不当皇帝。其实他比当了皇帝还厉害，朝中的军务大权一切等项都在他手里呢，他就等于是站着的皇帝。那么曹操为什么不坐在那儿当皇上？哎，就这一点呢，他比董卓、袁术、袁绍啊聪明得多，不像董卓他们那么蠢。曹操心里非常清楚，一个是时机不成熟，另外在后汉时期呀，不用说在后汉，就是封建帝王时代吧，你要是当皇上就等于是谋反，不得民心，天下人都征伐你，说你大逆不道，曹操干嘛找这罪受啊？所以他站在那儿，其实他比皇上厉害得多。后来曹操又实行了屯田制，就是发展生产吧。因为曹操善于用兵，熟读兵书战策，他知道用兵之法，以粮为重。你要想有势力，要想站得住脚，跟人持久对峙，那你得有粮啊，吃今儿没明儿个的，你跟谁打呀？所以曹操粮草也有了，地盘也逐渐的大起来了，但是比袁绍这势力还差着一大块。一直啊，曹操心里就惧着袁绍一头，所以把大将军衔都让给袁绍了，他就想稳住他。今天呢，稳不住了，袁绍把四周人马全带来了，气势汹汹要兵取许都了，曹操怎么能够不紧张呢？所以他才开了这么个审时度势的大会呀。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啊，把这形势分析完了之后，现在摆在曹丞相跟前只有三条路：第一，屈膝投降于袁绍；第二，弃许都而走，赶快跑；第三是决一死战。怎么办呢？就想凭这点兵，就是说现在曹操手下的这些人马，敌袁绍谈何容易？曹操拿不定主意啊，心里头有点心悬两地的，也就是说有点心里发慌吧。这时候荀彧、荀文若说话：丞相，您不必担忧，请您莫忘了郭奉孝十胜十败之说，不是过去咱们分析过吗？袁绍他怎么能比得了您？说袁绍就仗着他那点豪强势力不是，但是百姓不亲抚啊，您呢注意安抚百姓。袁绍不就仗着他的门第高势力大吗？但是他任人为亲呢，您就不同了，您是不问远近，您手下的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所谓就是那些孝实之士吧，注重实效的人。袁绍是外宽内忌，用人疑心，内部不团结，您宽宏大量， 咱内部非常团结。袁绍这个人他不知兵要，军令不立，而且兵多难用，将教政令不一，您呢法令严明，赏罚必行，用兵如神呢。骂他轻描的时候，您不是革法带过手吗？袁绍这人遇事疑惑犹豫，他时常失去战机。可丞相您就不同了，您是处事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莫看袁绍这次气势汹汹统兵70万，我看不过是一堆浮草而已。袁绍其人外表气势很凶，内心胆小如鼠，以我荀彧之见，您应该统兵在官渡与袁绍一战。几句话说的曹丞相是仰面大笑，文弱之言正合我意。他立刻把张宏打发回了江东去安抚孙权，封孙权为将军会稽太守，另外留下荀彧守住许都，自己亲自统精兵70万，带着所有的文臣武将直奔官渡进发。曹操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是绝不能让袁绍一兵一卒闯过官渡，因为官渡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它好比是许都的咽喉，如果官渡一丢，许都就难保了。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把袁绍给堵在这个地方。曹丞相带着他的人马是日夜兼程，此时呢袁绍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曹操亲自统兵来官渡和他决战。袁绍啊乐了，正合老夫之心意，我到底看看你曹阿瞒有多大的本领。此次曹操带多少人马来啊？带了70万人，老夫多其10倍，我70万就是孤大堆儿啊，也把你曹操打的是马仰人翻的。你再本事大也不行，差着10几倍呢。所以袁绍仰面大笑。旁边的谋士沮授一看，这可不好，常言说骄兵必败，这兵骄来自于将傲。他一想，我得劝说劝说，命公您可不能如此大意呀。沮先生，你这话是何意？说着袁绍看了沮授一眼，心里头就老大的不痛快，心说你干嘛又打我的破头心，又跑这儿来泼冷水来了。说丧话，田丰在狱里头给我上了一封书，我差点没把他杀了，你不知道吗？沮授全知道，可是这话不能不说。明公，曹操现在亲自统人马来官渡，要与我军决战。袁绍一听，不错，正是我生擒阿瞒之时，他给我送到嘴边来了，我还不把他吃了？明公您不可大意，我军虽众，但是勇猛不及曹兵啊。您看咱人马挺多呀，要讲究勇猛，比人家曹操的人马差不少。曹操的人马虽然精练，但是他粮草不如我们多。曹操没有粮草呢，他必然就想着急于和我们交战。我们有粮啊，应该还守为上，如果能旷以日月，则曹军不战自败。那就是说咱们在这守着跟他不打，或者说打个持久战跟他耗时间，曹操不等跟咱们交战， 他自己就败退下去了。沮授这个计很厉害，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袁绍听完了他这几句话呀，火了，啪把桌案这么一拍，脸往下一沉，沮授先生，田丰怎么样慢我军心，你不是不知道吧？啊，我等着战胜曹操之后回去将田丰斩首。我奇怪的是，你沮授先生也竟然能说出与田丰一个样的话语来，不用问了，你们准是串通一气了。来人呐，将沮授与我拿下，所约军中，待我破曹之后回到邺城，与田丰一起治罪。沮授还想分辨两句，不行了，捆绑手过来就把他给捆上了。随后袁绍吩咐一声，等着曹操把人马扎住之后再报与我知。袁绍要亮个派头，等你曹操人马来了，我让你先扎营寨休息几天，养足了精神，咱俩再打。我让你主要是看一看袁绍的阵势如何，他要摆个架子给曹操看看。曹操的人马已经到了，人马刚到，探报就报与曹丞相，说是袁绍扎营百里，人马70万，遍插旌旗呀，遮天蔽日，哪儿哪儿都是袁绍的兵，简直成了彻底连天了。曹营的军校都有点紧张啊，曹丞相的心情和大伙儿一样，不过他是全军之首，你从外表上是半点也看不出来，还是那么谈笑自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马先生啊，咱们今年这个拜年跟往年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弟子们要表达表达自己的心意 啊，怎么表达方法呢？ 您拿我来说吧我给您买了点点心。 哎呦，你太客气了， 特别甜 特别甜 啊！您不是有糖尿病吗？ 不是 啊。 糖尿病还买甜点心？ 不是，怕您吃这不行，我就把它给我妈吃了，给您换了点别的 换个不甜的 不，换一春联。 不是，这春联跟那点心挨得上吗？ 这对联不错呀 这个春联贴哪儿？ 贴您这儿挺好，我看您 不行不行我这好容易写好了我给它盖上。 我盖上不行 吗？我白忙活了 这门口不行贴您的这个客厅。 客厅行， 行不行？ 客厅行， 听听我的。 上联是什么词儿？ 上四海一家，高朋满座，不分东西南北，老中青。 这上联字儿还不少。 哎， 您给解释解释， 您的这个观众广泛东西南北雅俗共赏，老幼都喜欢您。 对， 对不对？ 下联呢？ 下联是五洲同宗欢聚一堂，哪管金发蓝眼大鼻子。 大鼻子大鼻子还有 这模样这模样 对大家伙都认识大山，这是姜昆的徒弟。 对 啊，加拿大的。 对， 我们这里不仅有加拿大的我们还有这马来西亚的 姚先生， 还有美国的没来得及赶到，总之哪儿的人都有你的横批是什么？ 里通外国 这叫什么词儿啊？ 这怎么了您把这个相声的表演的这些理论呢，您通通弄外国去了，这不是里通外国吗？这不， 他这不解释，我能吓出一身汗来。 我这来怎么样？ 不错不错，谢谢先生，谢谢 先生。 哎， 我给您拜年了， 赵爷。你怎么拜访？ 我给您买了辆自行车。 哎呦，太客气了， 又怕您岁数大摔着。是， 那怎么办呢？ 我给您换点安全的呀。 换个什么呀？ 换一副对联。哎， 好嘛、啊、也是对联啊。 啊，是啊。 啊，你的对联给我贴哪儿啊？ 我给您贴书房吧。 书房 啊？ 行行行， 没有吧。 上联什么词儿？ 无书无本无笔墨。 我这是书房吗？这是、 啊、下联好啊。 下联什么词儿？ 有声有像有表情。 好、哎、好好好、哎、这是我们的特点。 哎， 我们呢大量资料是录音录像的东西、嗯啊、不用那个写、啊、对对对。横批是什么？ 省纸费电。 哎，纯粹废话。 哎，不错不错，不要 不要不要，听啥听啥听啥。行行行， 老先生， 哎， 我给您拜年来了。 马来西亚的姚信光， 嗯， 不客气地说，在马来西亚称为相声之父。 嗯， 你给我怎么拜年？ 我从马来西亚 啊， 给您买一盒冰淇淋。 这冰淇淋？ 哎，就怕化了。 那本来它就得化了。 哎，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也换了 啊，换上。 换一副春联。 换一副春联。哎，你也就是春联就完了。 对对对， 你这春联给我贴哪儿啊？ 贴在这个书房。 哎，书 怎么样？ 书房他刚才贴过了、 啊、贴了 贴过了。 那客厅呢？ 客厅 我 姜昆贴 了。 那卧室怎么样？ 我睡觉那地方、 哎、 睡觉那地方也贴。 对， 上联什么词？ 我这上联是 啊， 大事一高开口就有包袱 啊。 嗯， 我竟在卧室那儿我就研究这包袱。 哎，对对对。 下联呢？ 下联是先生能睡 啊， 躺下就打呼噜。 哈，我就这么点毛病他给我总结出来了。横批呢？ 没心没肺。 你才没心。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先生， 什么叫没心没肺？ 根据我们马来西亚人的习惯 啊，啊， 让您少操心， 少操心， 哎、啊，就能健康长寿吗？ 哦， 郑、哎、板桥不是有句名言吗？ 郑板桥说什么？ 难得糊涂。 哎，有这四个字， 先生 啊啊， 您糊涂长寿啊。 哦、啊，你这个意思我完全理解了、 哎， 让我多活几年，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用词不当。 哦。 没心没肺在我们这儿是贬义词。 哦， 知道吗？ 好好好， 得了，你外国人原谅你啊。 哎，我也给您拜年呢。 哎， 哥们 儿。哎，哥们儿。 对， 不是， 怎么 哥们儿像话吗？ 我这句话说的不地道吗？难道 啊？地道，你这差着辈儿呢，知道吗？ 这怎么差着辈儿呢？ 你是谁徒弟啊？ 我姜昆老师的徒弟啊。 你管他叫什么？ 叫师傅啊。 姜昆管我叫什么？ 也叫师傅啊。 师傅加师傅就哥们儿啊。 不是 啊， 您想啊 啊， 您比姜老师大一辈儿对吗？ 大一辈儿。 哎，我比姜老师小一辈儿 啊， 一大一小，这不就平了吗？ 哦，这么拉平了。我要不看你是外国人，怕引起国际纠纷，我揍你。 哎， 像话吗？ 我给您拜年呢。 您这拜年怎么办？ 我给您带来加拿大那个大瀑布。 大瀑布 没法托运呢。 你说他干嘛呀？ 所以干脆啊 啊，你给我来副对联。 对， 是，你说说你这个对联贴哪儿？ 我贴厨房最合适。厨房？ 厨房还贴对联 啊？ 上联什么词？ 上联是 啊 ，I wish you the best of health and happiness。 哎，你得，我得，懂不懂？不懂。 哦，对对对。 第一我不懂，第二没有听说用外文写春联的。 对对对对对。 用中国文字写 也行。 哎， 我这上联。 上联， 您喝起酒来，半斤八两。 我喝酒就半斤八两，你瞧见了是怎么着？啊，下联是什么词儿？ 您吃起肉来 啊， 仨猪俩羊。 嚯，我整个成鲁智深了我。横批是什么呢？ 才吃半饱。 嘿，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这说明您胃口好。 那没有这么。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 行 了行了，该我给您拜年了。 小林， 哎， 您给我怎么拜年？ 前日子到四川去了一趟。 四川，你给我忙 了点。我给您带点土特产。 四川有什么土特产？ 大熊猫。 大熊猫， 活的。 活的还、啊、 后来一打听人家不卖。 多 跟没说一样。 这么着得了啊，我也送你一副对联得了。 啊、你的对联送到哪儿啊？ 我这个对联、啊、这样吧，啊，这个、对联贴您厕所得了。 您说都新鲜，厕所里也贴上对联， 其他地方他们都贴满了。 行行行啊，上联是什么词儿？哒哒哒哒。喂，你带着乐队来的呀？ 你看，唱是我的长项 啊！对，孝林呢就擅长一唱，嗯，咱听听他这个唱这上联什么词儿？哎，您说上联， 欢迎你到这里来。 嗯，下联， 这里四季春常在。 啊，横批是 这里美。 像话吗？行了。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你已经经历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9月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养生保健也是关键时刻。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消化系统、脾胃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9月2号厂桥店，9月3号朝阳店，9月4号通州店，9月5号丰台店，9月6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姚老师啊，咱们上档节目啊和大家可以说是细化了。 对 啊，说在这个季节里我们提醒大家不要三贪。对，有道理。光这个行吗？ 不行， 还得做一下什么呢？你在这个夏季以后那么热，吃也不好啊，睡也不好，干什么呢也费劲，一动弹就一身汗。这时候呢有风啊、寒啊、暑啊、湿啊、燥啊、火呀、啊、很多，不免我们就要受到这些病邪的侵袭。如果这时候不做清理，怎么样就腹泻了。用老百姓话说，你就留下什么了？病根 了。 普通话来说，你就留下了什么呢？制造疾病的原料了。怎么办？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应该做清理。然后大家说了，那清理我们怎么清理啊？我们给大家进一步的细化，说到保持你4个通道的通畅。 对，从这个4个方面昨天给大家剖析了， 剖析了 如何去做清理的工作。 特别谈到了什么呀？特别谈到了大小便。 对，大问题。 大问题。大小便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大事儿。你能吃吗？你能喝吗？如果你大便不正常了，你敢吃吗？ 不敢。 小便尿不出来，你敢喝吗？ 不敢喝。憋得肚子鼓鼓的。像尿频的他也不敢多喝水啊。 不敢。 不多喝还老跑厕所了。 是的，特别到晚上，我们提倡晚上应该来一杯水喝，是吧？ 他不敢喝。 然后稀释血液，但是他不能喝，不喝一晚上还起个 7-8次了。 啊，多着7-8次。 嗯。 啊，少着还2-3次了。 对对。 这是不是影响睡眠？影响睡眠是不是翻过来又影响你免疫力？ 是的。 免疫力一低，是不是又引起许多疾病啊？ 所以说，大小便是人生的大问题。 过去我们说呀，大小便是老年朋友的大事，后来我们觉得这个范围也太窄了。 是的。 只能说呢，这老年朋友发生病率比较高，是吧？比较普遍。实际上呢，对于我们中年或者青年同样也相当 重要，都存在这个问题。 是不是？ 尤其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对， 吃的比较好，比较厚味，所以说就影响了这个大小便的这个问题。 所以一个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怎么宏观的去认识，怎么宏观的啊去调，怎么叫整体调整。然后呢我们又告诉大家具体的方法，而且特别谈到了基础的东西要什么，要抓牢。 对， 要抓实。重要的问题要把它抓好。 对， 关键的时刻要怎么着，要抓住。 对， 所以这是到了什么关键时刻了。 是的。 是不是？ 所以说要抓好、抓住、抓牢。 没错。 嗯， 特别我们谈到了今年夏季是什么特点呢？潮湿、暑热。我们在前两档节目还给大家提示了，洗脸时候啊，是吧？一定要照照，伸出舌头来照照镜子，看看什么呀？ 看 看 自己的舌苔， 舌苔， 看看你的体内湿重不重？ 对，如果重了呢，哎呀，我看了，满舌头都白了。哦，你这是白了。叫寒湿。 是的。 我们告诉大家了，什么事情你首先要定位定性。我们说了，这些就是体内的垃圾。这个垃圾的性质是什么呢？它是湿邪。性质是什么呢？是阴邪。而且一旦湿和寒、湿和热 交织在一起，是许多疾病的什么呀？发病的原因。 对，根源。 嗯，所以这里又提到了湿，湿会影响什么呀？ 湿会影响到阳气的生发，阻止阳气的生发。 对，它主要影响我们哪一脏呢？ 主要影响是我们的脾。 太正确了。 嗯，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了上下通。 对 啊，特别强调了我们的脾胃啊，居于人体的中焦， 后天之本。 哎，相当于十字路口，这个一旦我们堵了，它为什么堵啊？就是湿邪过重了。我们脾是管干什么的，我们首先要清楚了。脾呢有两大作用，大家有做笔记的啊，有的记了十来本了，大家记住这个脾。第一，它主运化水湿，让你喝的水，它怎么就是从你喝的最后呢濡养了我们身体最后又排出体外。中医的说脾主运化水湿啊，你比如说你皮肤肿了，有痰了，什么血脂高了，那是哮喘，喉咙有痰了等等，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湿邪。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吧？这个湿邪它的危害性，不管是我们传统的中医，现在包括现代医学的西医，也越发认识到湿邪的危害性。所以我们特别提出来了要上下通。我们给大家那么说呢，找到一个方法推肚子。那么有人说了，说就这一种方法吗？能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方法呀？ 能啊、 哎、方法很多。因为呢我们提倡的是自然的方法，我们推行的是什么呢？ 综合 的方法。你比如说你出现了舌苔很厚是白的，那你就可以喝藿香正气水啊。 对 啊，这不就清楚了吗？如果你是黄苔，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喝藿香正气水， 那就不对路了。 不对路了，所以它的性质啊都是湿，但是呢一个是寒湿一个是湿热。 对 啊，它不一样。所以在我们调也好治也好，那么方法呢那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一点呢还要跟大家说清楚了。说呀这个藿香正气，哎呀太难喝了。为什么难喝？里边有酒啊，我从来都不喝酒，然后还包括一些孩子，哎呦咋不能喝呀，是吧？有人说了喝这个什么藿香正气胶囊吧，它的作用那就有点缩水了。作用有吗？有。但是呢不管怎么着，一打嗝出来这味儿还是不好喝。说能不能啊弄点好喝的又能解决问题的，有没有啊？ 有。 你比如说我们讲了20多年了啊，这个方法什么呀？比如说冬瓜汤 食疗。 食疗吧，冬瓜现在正有的时候，那你就搁生姜，锅里搁上凉水，然后我们把生姜切成丝儿也好，切成薄片也好，跟水一块搁里边，我们就可以煮了。锅开了以后，我们下冬瓜，冬瓜完之后熄了火以后，我们少搁不点盐啊，一定要少盐啊，这是一。二一个呢，我们还搁一点香油，另外抓一把香菜搁里边。那么冬瓜呢是利湿的，那么香菜呢是解表的，那么生姜呢也是解表，搁香油呢它运肺的，是吧？ 全齐了， 全齐了。但是我出了这个了，我现在湿重，还出现了肿，喝着呢，我原先就有老慢支、气管炎、痰多，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你记着，那个冬瓜皮啊，给它切了、洗完了之后，把它削了，然后把这瓤子里边的籽儿啊，给它拿出来，把瓤子不要，要冬瓜籽儿和冬瓜皮。冬瓜皮呢是去脾水的，我们水啊湿啊也分好多种，是吧？有皮肤水肿的，这个呢冬瓜皮就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冬瓜籽呢对肺特别好啊，就是老慢支啊，是吧？哮喘呐、咳嗽痰多呀，这些呢冬瓜籽不错。然后用个纱布呢把皮儿和籽儿把它包上啊，拿绳一系，下水一块儿和生姜一块儿煮。煮熟了，成了，把这个呢，这个布兜 提出来，这个不吃了，剩下的吃冬瓜喝汤，啊，这就解决了。这个方法大家记住了吗？这叫食疗法，非常简单，而且效果不错。特别是有些人呢想减肥，哎，这个呢就减肥，为什么呢？是吧？因为我们人的人体呢70%都是水，啊，都是水，不是说啊一说肥胖里边都是脂肪，是吧？这种方法太偏激了，里边有气，有食，有湿，有痰，不单纯是脂肪啊，大家记住这一点。多余的就是病机，就是腹泻。说谁去调节呢？就是我们这个脾去调节。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个脾是调节的，它运化水湿。所以凡是肿的，凡是有痰的，这些呢都属于湿。湿可以知道在人体无处不到啊，一个是分寒湿，一个分湿热。它还有什么分法呢？它有稀的，它有稠的，稀的中医称什么叫水饮，稠一点呢叫痰，痰饮。这个饮呢就是稀的，这个痰呢就是稠的，再稠了以后，它会结成块儿。中医在认为一些疾病，他都认为是痰，脂肪瘤是认为什么痰呢？都是脾的原因，它的功能紊乱和降低造成。这是呢。脾主运化水湿，那么脾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呀？ 运化水谷精微。 对了，什么叫水谷精微啊？翻译成现代就是营养。所以中医把呢脾胃肠称为后天之本，就说你的能够维持你的生命的生存和你的活动，你没有营养和能量活得了吗？它活不了。那么靠什么呢？就靠这个脾啊。用现代来说呢，说一旦脾不好，免疫力低，它出现什么气力不足，浑身没劲儿，四肢困乏，有气心没气力。水谷精微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血液，是吧？血不上头，它迷惑啊，头晕呐，它如果输送不到眼睛，眼睛什么呢？眼睛花呀，是吧？视力减退呀，模糊不清啊，上不了我们这头发会怎么样？头发的黄了、发脆了和脱落了，都是血啊，包括血压低啊、嘴唇白啊、舌淡呐、这都是脾啊，还有包括我们的是吧？睡眠呢，睡不着觉啊，这个睡不着觉是什么？静而不烦，眼儿睁着怎么样？就是入睡难，喝着呢睡觉特别轻，血不养心，心不眠。你看看这脾，重要性太多了。所以说我们为什么首先要把这个季节影响我们的脾最大的现在危害什么？就是湿。一旦湿，它会影响，刚姚老师说了，人活着活的什么？活的一个阳气，阳气它主动啊，但是这个湿会阻阳。你看有的人呢，头昏沉的，为什么呢？湿蒙清阳啊，那个头啊像裹着布一样，头重如裹，还包括我们的眼皮啊，眼皮出现什么了？出现上眼皮肿啊，是不是？这些都是脾的事儿。我们将来啊，要把内容非常多，现在当务之急，先把湿利掉。只要你有舌苔，舌苔厚，赶紧就喝什么呢？冬瓜汤。那么除了这方法还有吗？我们的方法还有什么呀？经常说的，说到玉米须子水，现在正好下玉米啊。你把玉米须子收集起来啊，然后呢新鲜的抓上一把，抓一把一全家都可以喝呀。为什么呢？它好喝呀，而且还不用花钱。它有什么作用？利湿。除了利湿呢，它还降糖、降脂和降压。你看这作用好不好？ 好。 是不是？这是第二个方子。那么第三个呢，那就是薏米赤小豆，把它挠了煮了，我们喝这个水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红小豆和赤小豆的区别。我们提醒这个，比如说让它开花，实际上错了。这个东西呢不需要开花，它就像我们挠中药一样，挠上半小时，一般情况挠半小时。那么有带石头的还难挠的，这个挠上40分钟 啊，又有什么黑附子啊，有毒性的东西，湿豆的比较硬的挠一个小时了。所以这东西啊，赤小豆啊很难挠烂了，不容易挠烂了啊。所以我们主要呢，用它的药性，不需要挠烂了。这一点跟大家提醒，这一阶段我们为什么提供这么多方子呢？这些方法呢，大家可以交替着用。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湿，我们怎么去？如果有痰怎么办？有痰的时候我们要喝陈皮水，效果非常好。祛痰的呢，要是同源很多，什么柿饼子啦，是吧？无花果啦，这些东西呢，还要加点顺气的，什么白萝卜呀，是不是？这个我们就说到这个了。那么说，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要重视这个中焦？这一点让我们可以大家说说。现在的人有80%以上怎么样？脾胃肠，这数量够大的吧？ 对， 80%，这里边都是与我们的胃脾肠的功能减弱和紊乱，那么说由此而引起的。脾胃肠不好的临床的一些症状表现，大家注意哪些与我们的脾胃肠怎么会发病率，临床发病率达到80%以上呢？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我们如何抓住？尤其在这个季节的湿邪横行的时候，我们再一次重点讲讲这个脾胃肠，特别是清理了湿以后怎么样提高它的功能，那一定要加强我们喝，可以喝我们提供的什么呀？ 松茸两栖双歧杆菌。 对，把它清理了湿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把它调理肠胃。 对，尤其这个新产品这个松茸嘛，大家的就是反馈比较好，对解决这个脾胃肠的这一块的疾病，哎，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好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祥康特在2018年9月7日、8日、9日举办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鹿筋牛骨素2瓶，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购买松茸两栖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两栖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您好。林老师您好。 哎，你好。 啊，老朋友了，我是08年上的，就是说我这风湿病，类风湿病，就是吃多药不管用的那种毛病。 这个得有多少年呢？ 那已经20年了。 哦， 你说我到什么情况呢？ 嗯， 走路走不了，心脏也不好，走一段歇一段。 哦， 就说打那什么以后啊，哎，好多了，就现在能够维持。 嗯， 基本上能生活自理了。 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另外呢，还有一种，我有一个什么呢？脂肪瘤，人家就说检查身体说就劝我说动手术。 嗯。 然后呢，我喝了一顿茶。 嗯。 以后呢，就这不知不觉没了。 化了。 哎，另外嘛，我还就说以前感冒就发烧。 哦哟。 还发烧就得输液。 啊。 大年三十就上医院跑，现在呢也不感冒。 对，这是普遍都反映。 哎，不敢，压根儿不感冒。 没有感冒。 人家打那预防针，我也不打。我也不感冒，我打了干嘛？省下这针给别人打吧，我也不打了。再一个就是，就得贵在坚持。 没错。 每天就是3步曲5步操。 对。 每天晚上烫脚，就得坚持。 对，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必不可少的啊！因为你想健康嘛。 喝茶喝酒，要全都哎坚持着。再呢，我身体挺好。 哦。 我就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做的不好。 嗯。 因为孙子跟我一屋睡呢。 嗯。 吹着空调，现在他闹的什么腿疼。 今天早起来吧，我就发现我这左腿呢起了一堆水泡，然后我把它挑破以后开始拔罐。 嗯， 说拔从六点拔，现在八点多。 嗯， 你看我这腿不疼了。 嘿，自己调理了，是吧？ 哎，自己调理了。 嗯，挺好。 儿子媳妇说的，你不行，那你检查去吧。你说这也走不了道，多着急呀、啊。 嗯， 我说甭查，回头我自个儿都给我自个儿调了。 嗯、 拔出来是黄水的， 哎、 然后还冒那种就跟那个洗衣粉那泡沫似的， 哎呀， 那罐能冒满喽。 哦，好，就是湿啊。 泡了几罐，三四罐。差不多连水，但你要一那罐一起来唰下来，流的水是水，沫是沫， 嗯， 沫呢在罐里固定着不动，水呢都流出来了。 你这个 几罐，四罐啊，是三罐啊，就差不多这腿就好了。 你这个不是单纯的今年的一个湿，你还有过去的仓库的存货，经过一夏天之后。如果新得的不会像您说的这个情况，什么起沫的黄水不会的，明白吗？ 哦，早就是。 哎，他你原先的体内的仓库的存货不知用多少年了，经过夏天之后，那皮肤不开合了，它在往外走，啊，所以你这罐啊拔的非常的及时。又如果就我们把它留在体内，将来又是风湿，又是容易感冒，又是将来关节疼，又是发腿沉。腿肿腿胀，你看您这个主动权就掌握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等着等天凉了以后，哎呦关节不行了我们再去是吧清理，那就迟了。所以您这个机会抓得非常好，不错，应该受到表扬。还有什么情况？ 然后呢感谢这个祥康的就是服务人员， 嗯， 特别丰台店的叶老师。 你先感谢你自己吧。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如果把我们自己的健康真正负起责任来，自己少受罪，家人少受累，节省医药费，造福全社会，是不是？ 这确实是像您说的呗。 哎，我还建议您呢啊，您不是拔罐子不疼了吗？我建议您啊，天气啊稍微见再凉一点，可以什么呢，用这个耐条熏这个足三里。 哦， 哎，这是如果您假如再把这道工序再用上，那你看吧，你那腿啊又轻松又利索，而且呢经络也通了，气血也行了啊，脚底也利索了，好不好？再加这道工序。 哦，谢谢您。 啊， 那我记住了。 啊，一个足三里啊，一侧去这个烤这个20分钟，今天烤、 哦、 哎，今天烤左边，明天烤右边，啊，一直我们烤上10天8天的，你再看吧，你这一冬天那真舒服。好不好？ 哦哦， 啊，另外啊，你这个类风湿，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病，啊，它是属于免疫系统的，所以你要注意。我为什么让你用耐条烤足三里呢？它就提高免疫力，啊，本身它就提高免疫力。哎，另外呢，它对风湿、对腿疼、腿沉、腿肿有作用。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啊，什么好处呢？它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啊，从此起到呢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免疫力增强了，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呵呵，而且能够增强体质。你看这方法多好，好吧？ 好嘞，谢谢您这高招。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了，挺好。行，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以后有什么事、 哎、 咱们经常交流，好不好？有什么问题您就多提啊。 好嘞。 哎，希望您呢身体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好不好？ 嗯、 啊，祝您， 希望您 哎 工作顺利。 好嘞。好，谢谢。再会、再见。 谢谢啊。 哎，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 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9，国民党政权即将崩盘，蒋介石还能如何应付？ 你们看怎么办？这语气中带有点幽怨，带有点愤懑，带有点无奈。 偷偷摸摸在运黄金，国民党政府内部怎样暗算重重？ 蒋介石当年的状态，用一句歇后语来说，就是鸭子有屎，暗中使劲。 百万两黄金频频过手，到底是谁能够得到蒋介石如此的信任？ 当宋美龄跟蒋介石聊起这事儿的时候，蒋介石的回应是才堪大用。 这个神秘的身边人到底如何让黄金暗度陈仓？ 随着这款合法文件的出台，1949年1月，20天之内，100万两黄金又被搬走。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黄金草约一国三府。 哎，他们不是讲好了3万两，怎么就变成5万了呢？厦门鼓浪屿，这样的平板车很常见。60多年前，岛上交通不方便，所以重物移动，不管是钢琴还是建材，都还要靠人力来运输。1949年1月3日，鼓浪屿的码头上出现了一支长长的板车队伍，车上拉的货物并不多，几个小木箱而已。但从车夫一步一挪的艰难状态中，已经可以看出来，箱子里装的东西绝不普通。自码头出发，车夫们分为两路，吃力前行，最终汇聚到了鼓浪屿晃沿路与中华路的交界口。几千只木箱直接被送进了晃沿路30号的地下，藏匿深深。那么这个晃沿路30号是个什么地方呢？国民党中国银行厦门分行被送进银行地库的东西，就是在蒋介石的直接安排下秘密运出来的国库黄金。黄金是在1949年1月1日从上海启程的，而就在那一天，蒋介石刚刚对全国发表了元旦文告，口口声声将不计个人进退得失力促国内和平，这无疑是巨大的一个讽刺。因为厦门藏金正是蒋介石持续内战的绝密经费。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自从1946年6月蒋介石全面挑伐内战以来，一度占尽军力装备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却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战争消耗惊人，官僚贪腐至极，拖累国统区内的经济状况，江河日下，哀鸿遍野。直至1948年底，糟糕透顶的局势迫使蒋介石做起了败守台湾的打算。为此，1948年12月1日深夜，蒋介石委令孙子文安排海关缉私艇“海星号”向台�湾密运国库黄金200万两，直接导致上海发生黄金挤兑惨案，7死50伤。但人民的鲜血根本无法遏制蒋介石运金的脚步。1949年1月，他再度出手， 运出国库黄金60万两，其中50万两去往台湾，余下10万两开赴厦门。 在蒋介石看来，从厦门此地往西南、华中、东南等各处战场输送军费都算方便，而且有海峡做天险，易守难攻，即便真的守不住，离台湾也很近，战略位置之重要自然是没得说。但更关键的还不是这个，十万两黄金到底能否成功送达，蒋介石的心里其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1月1日深夜的动作只是一次试水，其实更是一步险棋。 任何一艘舰艇出去的时候都有护航的军舰，护航的军舰要做什么？当时如果这艘船可能方向偏了，不是真的要运到台湾，它可以对它立刻开火，这个就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控制体系。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大型纪录片《黄金密档》的制作人丁文静的采访录音。正如他所说的，把运送黄金到台湾和厦门的正是海关缉私艇，而押运护航的是国民党海军军舰。之所以摆出如此大阵仗，那防的可都是自己人。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说过，用海关缉私艇来运黄金，那是说明蒋介石对军队不信任，但缉私艇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呢，却只能拐回头来再用军队来钳制。由此可见，时间进入1949年，还能让蒋介石相信的已经寥寥无几了。事实上，自辽沈战役惨败之后，蒋介石的个人地位已经是岌岌可危，政府也即将崩盘。就在1948年11月1日，香港左翼进步报纸《华商报》披露了蒋介石就在头一天召开了内部会议，里面是这么说的。蒋于昨晚8时召见翁文灏、何应钦、张立生、王永武、于右任、吴铁城、孙科等，一反其过去有自信之口吻，环顾左右之后，第一句即为：“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这语气中带有点幽怨，带有点愤懑，带有点无奈。一句话就此成为了这篇文章的亮点。那蒋介石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吗？真的惊慌失措了吗？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标题：蒋介石替自己算命，指望再拖3个月。蒋介石真的是老谋深算，他问幕僚们怎么办，其实答案早就在他心里面了，无非就是2点：一是下野，二是迁都。那他为什么还要拖3个月呢？因为他要给自己充足的时间去应对之后的局面，但实际上他好像给自己制定的时间有点长了，因为事情真正推进的速度比他预想的快了10天。 长驶厦门运金成功之后不到3个星期，1949年1月20日国民党海军的海平号和美鹏号登陆舰又齐齐停泊在黄浦江中国银行的码头上。这一次他们装载了90万两黄金，但动作已经相当急促。21日天光破晓，在500箱银元还没有上船的情况下，两艘军舰就迫不及待地驶离港口，直奔厦门。几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宣告下野。 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这次运送黄金没有使用海关总署的船，而是使用了国民党海军的船。蒋介石最信不过的不就是派系林立的军队吗？那没办法，事情发展得太快了，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海关已经起义，而军舰运送的慌慌张张也实属无奈之举。 这是一次明明白白与时间的赛跑，一旦下野的消息宣布，于情于理，蒋介石都无法再对国库有所支配，更何况运到厦门的两笔共计100万两的黄金，根本就是持续内战的经费，绝对不能让这个人知道。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同时即将代理行使总统职权的李宗仁。蒋李之争几次恩恩怨怨，也算是民国史上一段著名的典故。这张照片拍摄于1948年5月20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和副总统李宗仁的就职典礼。虽说并肩而坐，面露微笑，但两人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已经相当尖锐了。李宗仁能当上副总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美国人的考量。打从1947年杜鲁门政府就已经看出来蒋介石有垮台的趋势。在一位名叫约翰·里顿·斯图尔特的人写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李宗仁资望日高，注意力应从蒋介石转移到李宗仁。而这位约翰·里顿·斯图尔特先生就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的支持让李宗仁感觉备受鼓舞，1948年1月他率先对外界宣布了竞选意向，开始活动。而蒋介石呢，因为知道总统一职非自己莫属，所以好像还没什么反应，但慢慢的这感觉越来越不对劲了。继李宗仁之后，时任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等都打出了竞选副总统的旗号。一个理论上有职无权的副总统突然就成了香饽饽，这其中必有蹊跷。观察来观察去，蒋介石明白了，往好里说这叫大家有政治诉求，往坏里说这就是要夺权呢。而在几个参选人当中，无论实力、威望或影响，李宗仁都当仁不让。 政府内部争斗愈演愈烈，蒋介石到底如何掩盖秘密黄金？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黄金秘密抵达厦门只是成功了一半，一旦向战场调配，这事儿瞒得了一时，蒙不过一世。 政治、经济、军事一团糟，蒋介石无奈下野，但他为何显得气定神闲？ 出了这么大事儿，蒋介石怎么还会如此潇洒呢？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黄金草约一国三府。上世纪40年代，蒋介石挑起的内战硝烟弥漫，印刷的钞票到处纷飞。 您要是想买一斤玉米面，您就得扛上100斤的法币来。 蒋介石心里惦记权力，更惦记着国库里的黄金， 谁敢阻拦他的运金路，他就见人杀人，遇神杀神。 太平轮不太平，难道真的是因黄金而起？ 有关这艘东方的泰坦尼克号最大的阴谋论，就是船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以至于必须掩人耳目，甚至在出事之后不惜沉船灭口。 大厦将倾，蒋家王朝逃向孤岛，留下多少未解之谜？ 60多年过去了，石碑上镌刻的黑色文字似乎仍在提醒着人们，太平轮的沉没至今仍是一桩悬案。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系列。 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一旦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桂系势力必然做大，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对自己统治的威胁。1948年4月4日，蒋介石甚至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上发表了这样一篇声明，其中是这样说道：近有人擅自竞选副总统， 于认为违反党纪，如于为总统候选人，亦必先由党公决，否则亦违反党纪。言辞不可谓不严厉啊，他甚至搬出了自己总统的职位来阐明党纪多么重要。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蒋介石就是国民党总裁，在他心里他就是党，没他发话怎么会有人出头呢？这话摆明了是说给李宗仁的，但李宗仁就当听不见。在李宗仁的回忆录里详细描述过他和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办公室的谈话，两个人之间竟成了像小孩斗嘴一样。蒋介石说，我觉得你不行，你选不上。李宗仁说，我觉得我行，我选得上。蒋介石又说，没有我的支持你一定选不上。这回李宗仁好像被激怒了，那可未必。选举就此演变成了一场窝里斗的闹剧，四轮反复投票以后，李宗仁到了以微弱优势当选上了副总统。据说当选举结果公布的时候，蒋介石一脚踹翻了收音机。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历史上极为搞笑的一幕，就职典礼头一天，李宗仁向总统府请示第二天应该怎样着装才合适呢？蒋介石告诉他，为显庄重要穿军服，结果李宗仁就信了。结果第二天到了现场，蒋介石是长袍马褂，一身休闲，而戎装笔挺的李宗仁甭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成了蒋介石身边的大跟班。交代清楚了这段背景，我们才能明白蒋李之间的纠葛到底有多深，同时也就不难理解往厦门密运黄金的这一路为什么会那么紧张，而且绝不能让李宗仁知道。因为李宗仁代行职权后的策略是赶紧跟中共和谈，而蒋介石一心想的还是打内战。当权的要谈，下野的要打，由此也就牵出了一个更大的阴谋。蒋介石心里很清楚，黄金秘密抵达厦门只是成功了一半，一旦向战场调配，这事儿瞒得了一时，蒙不过一世，他必须另外安排一条途径来运作这笔绝密军费的支出。 1949年初，在发布了暗示下野的元旦文稿之后，蒋介石密令联勤总部财务署署长吴宗宪，会同时任财政部长徐堪，时任中央银行总裁于鸿钧，草拟一份合约，事关军务，紧迫为要。 联勤总部财务署长着二星中将衔，专管调拨军费，这个人也就成为了我们故事的核心人物。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吴松庆就是代转黄金的那双手。 我父亲的角色就是说用军费这一个办法，就是预支军费，那么用草约算是一种法律上的根据，那么中央银行就可以转账到我父亲那边去了，啊，财务署去了。尤其厦门那部分黄金，最初的史料上都找不到的，就是说秘密军费了。那么这个蒋也是想隐藏这部分军费。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吴松庆的儿子吴兴庸博士的采访，在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他们父子二人的合影，那位白发苍苍、满脸微笑的老人就是吴松庆。吴松庆是当时黄金草约的制定者，蒋介石的军费大管家，他的儿子吴兴庸博士向我们提供了他父亲的日记，一起来看一看。1949年1月10日，多时不坐夜车，眠未稳，陈道户 早点后即赴襄阳南路徐府，接洽后即驱车至央行与余刘二总裁等洽办，下午拟草约再至徐府，知遇之事已得谅解，甚慰。这一天可真是够折腾的，短短一篇日记他提到的可都是大人物，会谈的具体情况日记里没有说，可是结果我们是很清楚的。吴松庆1949年1月11日的日记订约是告一段落，上午决定草约及手续，下午取来。两天之内草约已定，吴松庆直接受命于蒋介石财政部中央银行，即使再不高兴再有意见又能怎么样呢？随着这款合法文件的出台，1949年1月20天之内100万两黄金又被搬走。 让我们再来解释一下黄金草约的功用。有了这份文件，国民党联勤总署就可以公然要求从银行提取黄金，以用作所谓的预支军费。1949年1月21日，在拜谒过中山陵之后，蒋介石正式宣布隐退。临走时更安排军队山呼教中睥睨左右，气定神闲。 从时局来看，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没有高兴的理由。就在他下野的同一天，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宣布起义，接受和平改编。出了这么大事儿，蒋介石怎么还会如此潇洒呢？因为他已经搞定了黄金草约，国库已经彻底成了蒋介石的私人银行，想进就进，进了就拿，拿了就走，大钱已经在手，难道还怕大权不在握吗？ 制定黄金草约，安排军政要员，下野的蒋介石到底有多大能量？ 毛泽东同志看得清楚，一国三府，那个最大的府其实就在浙江。 身为蒋介石的军费大管家，他为何能够得到如此信赖？ 不光是蒋介石赏识，连宋美龄对吴松庆那也是喜欢的不得了。 所谓黄金草约内幕到底如何？ 政治、经济、军事都被搞得一团糟，而依据黄金草约频频调动的军费却没有出过半点纰漏，这是为什么？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黄金草约一国三府。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江宁。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杜牧所作的一首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晚溪，家溪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金古铜，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音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诗人杜牧出身于官宦世家，年轻时才华横溢，尤其精通经史和治乱之道。那篇感慨秦王朝治乱兴衰的《阿房宫赋》便是他在23岁时创作的。可惜的是，在这一时期，大唐宫廷政治混乱，党争、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轮流上演。杜牧眼见在朝中难以有所作为，心灰意冷之下，便专注于在外地做官，远离混乱的政治中心。唐文宗开成三年，也就是公元838年，他调任宣州团练判官一职。在宣州期间，他游历了当地著名的开元寺，写下了这首杰出的作品。诗中写道，六朝时期的宫廷建筑早已荒废，只剩下荒草生长其中，天高云淡的千般景物，古往今来不尽相同。苍山翠柏间，各种鸟儿飞来飞去；山乡水寨间，人们世代生活在这里。秋雨连绵，打湿千家万户的帘幕；落日楼台上，随风飘来悠扬的笛声。我内心惆怅，只因自己无缘见到范蠡，只好让目光越过树木，眺望他曾隐居的太湖之东。本诗题目中提到的宣城，指的是今天安徽省宣城市一带，这里地处安徽省东南部，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杜牧诗中提到的这座开元寺，是宣城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寺院之一，它始建于东晋时期，最初名为永安寺，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改名为开元寺。题目中提到的水阁，指的是开元寺中修建的开元塔，因佛塔靠近名为宛溪的小河边，故而诗人将它称为水阁。唐朝末年的战乱导致开元寺与佛塔一并毁于战火，宋代重建了寺院及佛塔，并将这里改名为景德寺，寺中的佛塔则改称为景德寺塔。清代中期以前，这里一直香火不断，遗憾的是清代后期的持续动荡导致僧人逐渐逃散，寺院日趋破败，最终除了景德寺塔之外，其他建筑荡然无存。如今这座景德寺塔位于宣城市民族路的开元小区内，佛塔为六面楼阁式砖塔，属于典型的宋代建筑风格，塔高九层，建筑工艺极其精美，堪称江南一绝。佛塔中心原先设有螺旋形楼梯，可供游人登临塔顶俯瞰宣城周围山水风光，后来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佛塔周围开辟了一片绿地，规划成了一个小型的城市花园。佛塔四周栽种有翠竹、香樟等植物，使之成为了周围居民消夏避暑的一个极好去处。杜牧在宣州任职的时间不过短短一年，公元839年年底，他就被重新召回长安，担任编修史书的工作。然而在此之后，杜牧又曾多次申请外放，足迹遍及黄州、池州和湖州等地。或许是因为他始终厌恶唐王朝混沌的政治中心，反而更希望纵情山水，四处漂泊，就如同他在这首诗中所流出的情绪那样。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金古铜，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